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986。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呢，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越做越好，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贝贝，更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自从我朋友看中了全新迈腾，整天叨叨的都是 2.0T 发动机，全液晶仪表盘，配置比老款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就是他购车预算不太充裕。 现在去一汽大众 4S 店订车或置换，均享有大力度的金融政策支持。以全新迈腾为例，可享一年零利率，最高16万免息贷款，以及8000元的金融支持。老客户还可享受三年零利率，首付只需55%。详情咨询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 史上最大规模购车盛宴任性开启，哈弗 SUV 十亿红包火爆来袭，单个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其中购车红包可用于购买哈弗 H2、H5、H6、H7、H8、H9 等明星产品，服务红包可用于保养、维修、购买精品等等。即日起至4月30号，登录哈弗官网、微博、微信或进店扫描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参加，100%中奖，只等你来。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更专业，所以更放心。 走吧，走吧，往事变成一道疤。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离开我，你更快乐。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是不可》，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这款车有很大的争议啊，我觉得我们试完了，因为昨天节目当中那个一水有预告了，说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威朗的 GS。 没错，威朗2016款两厢 GS 20T 双离合纵情运动版，也就是威朗 GS 的顶配版本。 对，哎，这个是顶配版本啊。 顶配。 哦，这个车因为昨天我们还没有开过，晚上的时候我就去转了一圈，我是觉得还挺好的。那早上车老师说这车。嗯 嗯，你转了一圈之后，车老师就把他开走了。他们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你这人唯恐天下不乱啊！但是我真是觉得这车开挺舒服的呀。为什么车老师会觉得有一些不足呢？ 嗯，稍后 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聊车一般都有顺序，咱们先从外观和内饰来聊这辆车。我要说这个车，比我想的好看多了。就比图片看起来好看多了。 你是觉得？ 请问这图片是怎么拍的？ 啊，这个。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诅咒，就是说很多车型是实车要比图片看起来好看的多得多的。 对，你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开威朗之前，它旁边停了一辆宝马，颜色又差不多，你知道吗？虽然就看到威朗的时候，哦，没有宝马那么的就是亮眼，但是我要说这个颜值毫不逊色。 老车，那么今天你觉得我们从外观和内饰的综合角度来考虑的话，你觉得威朗 GS 这个怎么样？ 我先说，我们拿到的是一辆蓝色的试驾车。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有点压力有点大，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短短的这十几分钟、20分钟，要把这个车的一个整体的概况介绍给大家，其实还是挺难的一个，挺有难度的。但是呢，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保证，你们听到的都是我们最直接、最新鲜的 感受。 然后说到这个车外观，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啊，很精致的一款两厢运动的小车， 很好看 呢。它有独特的几点，像这个熏黑的轮毂，还有配一个红色的卡钳。我觉得这个配置都是向着标榜运动这种方向来的，没有什么问题。 外观真的比我想的好看多了，我看到实车以后。 门板上能放3瓶水，然后咱们的手套箱里边也能放不少， 然后 有 第一台的杯架，对、 啊、还挺好用的。 这个后排也有扶手是可以放水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是顶配车型。所以它可能配的东西会比较全面一点，但是做工，因为我没有摸到这个做工，我一直在开车，它的那个做工还好吗？ 老车说说做工吧，摸了吧。 做工，做工还是有待提高，我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不能就车来说，这车还是要有带着一些 对 比较吧。因为我觉得 相比较而言 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你比如说它的一个。门板的这个处理选用的材质上，我觉得可能再应该多花点小心思，这样的话它会更精致一些。举个例子，昨天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是它启动了一个就是一种主动安全的一个系统，就是当你跟前车过近的时候， 或者是你没有刹车的话，它会滴滴滴， 它会在屏幕上投射出一块红色的东西，然后通过这个光和声音来提示你，你跟前车太近了。像这种很好的配置呢，这个有这个很好，但是你像它的刚才我说的门板的，就是 这个做工我觉得应该再精细化一些。 我特别理解啊。说到外观，有个细节，可能我接触车比较久啊，它我们这顶配车型是全 LED 大灯，29颗 LED 灯头，这个可能咱们开车的时候不太注意，但我专门看了一下，后来我又了解了一下，这个灯一共有6种照明模式的切换，就比如说还有停车，比如说咱倒车前面不是黑吗，它的那个照射的角度会扩散很多，而且不光这样，而且特别好看。然后这个模式还是挺多的，如果买顶配的车型，我觉得可能有两个点，一就是这些高科技的灯，还有一些主动安全的东西，这台车做的还是挺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内饰的一个怎么说，它跟那个三厢车的其实相似度确实是很高的，然后有一个线条是那个红色装饰的那个线条， 氛围灯是吧？ 不，他说的是 中控 上面 那条红色的， 中控的那 个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格外的显眼的，就是整体的内饰感觉还挺时尚的。 整车再配上红色的缝线，红色的氛围灯，再加上那一条红， 对吧？对吧？就还 很红， 很和演员，真的，我觉得。 挡把上还有那个红色的 GS 的字母。 啊，是吗？那我还真没注意到。 都透露了出一个运动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对，我是觉得还挺大气的。 外观呢，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说一说试驾的感受吧。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8 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哈佛 SUV 十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佛 H2、H6、H7 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或 4S 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8 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哈弗 SUV 十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弗 H2、H6、H7 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弗官网或 4S 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这个配置啊，我有一个想说的一点，关于这个车，就是它有一个刹车提醒。我开始不明白那个为什么要有一个报警在。 老车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对。 啊，他刚才说的是这个。 对。 哦，那我没有注意听，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对这个车的感受。反正那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实用，所以我就问洪城，我说如果他那个刹车提醒，因为我原来不知道他刹车提醒嘛，后来洪城告诉我了，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时候响了。那如果在他响的时候我才踩刹车的话，会有问题吗？他说没，对，他说没问题，你一定能站得住。我说那如果他想过了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等他想完了我才踩刹车，还有的救吗？他说那就不一定了。 是这样的，人本能的遇到这样紧急应急的情况下，脚会下意识的往油门上挪，哦，不是，往刹车上挪。 你吓死我了！ 下意识的往刹车上挪，所以说人还是会。 你下意识的一般都会挪油门，是吗？ 应激性的去来处理这个方式，但是这台车那个功能，我管它叫吓我一跳。 对，其实我因为我感受了一下，其实我觉得离得还有挺远的距离呢，它就要提醒你一下。 是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脚轻轻的搭在刹车上，它就不会响。因为它识别到你已经意识到了制动了。如果但是你要是不制动，哪怕你松开了油门，它也觉得你没有制动，它就提醒你只要搭上制动，哦，它就知道了。 这个是可以关掉的吗？ 我没试着关过。 嗯，老车这个是可以关掉的吗？ 建议不要关掉。 对， 不是，我就问你能不能关。 应该是可以。 然后还有车道偏移，就是比如说咱们行驶速度过快的话， 对对对， 你要是跑偏了，它会揪着你的方向盘往回拽。哎，这个功能。所以这台车刚才我也说了，主动功能做的是十分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配置没有，缺失了，我觉得不能理解。 哪个？ 倒车影像没有。 哎，对， 因为我们用的是一台顶配车型。 这为什么没有倒车影像呢？ 这个，像刚才说的这种配置，安全配置都有了，一个小小的倒车影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和难度。 没错， 这个它竟然没有配置， 我 觉得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两厢的全系都没有。 对 啊， 真的，我 觉得顶配都没有吗？ 对，顶配没有倒车影像 这 事儿其 实 蛮难理解的。 其实应该厂家应该加上的，这个很简单的，但是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配置。 嗯， 对，就是反正这雷达也还行，就是探测的。 它雷达总会有一个距离感嘛，就是你在分辨上面，你要，尤其在夜间停车的时候，那这个如果你自己的话就不太容易分辨周围障碍物离你车有多远了。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雷达响的时候我没有概念，说我这个前后左右这个东西离我到底有多近。 没错，就车论车这个角度你们俩赢了，就是你们俩两票我一票是吗？我说觉得没有也行，你们俩得说有。其实我觉得有也 行，因为倒车影像真的对于女生来说是很实用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这款车我说实话我觉得女生真的蛮好开的。 但知道为什么我想说没有也行吗？ 嗯， 因为车实在是太小太好停了。 不一定，你看是谁停。 这个不是，它能跟 smart 相比吗？ 你看你得往哪儿停。 那行吧，好吧，买这么台运动量自车，不说这事儿了。行，倒车影像有道理，行吗？ 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亮眼的？ 咱说说操控吧，先把这个发动机跟大家说一说。1.5T 的通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169马力，250牛米。昂科威上那台就是那个 SUV 上搭的那个发动机，他们俩应该是一样的，参数我们看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揣测他们搭载是同一台发动机。变速箱呢，匹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这个我是觉得开着挺舒服的，真的，它比较灵活，然后响应速度我是觉得挺快的。 就是你觉得它转向力度用着很舒服？ 很舒服，就很适合女生开，这就很轻巧不费劲的一款车。 OK， 然后油门呢？油门也挺轻巧。 对，我是觉得这个刹车油门的反应都 OK，没有让你觉得很蹩脚的这么一个时候。但因为可能我是女孩，我开的时候我开车我就不喜欢太沉的，希望它轻巧一点的，然后希望它就是好上手一点。这辆车非常好上手，但是老车显然有不同的意见。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啊，就是你觉得这台车的底盘调教怎么样？感觉上？ 我觉得挺好的，我没觉得说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底盘很硬啊，或者怎么着的，我没觉得。 好了，接下来老车时间。 我 get 到你的点了，来 老 车 时间，你得都说完，你知道吗？然后听听老车的想法。 对，也可能我开的没有你们俩开那么激进。 还行。 十分的话打几分？ 十分的话6分吧，6到7分，6.5这样。 那我 也不高啊。 我收敛问一下，那你觉得9分的车是什么车呢？mini 几分吧？ 当然是像宝马一系那两厢啊。 你看， 那首先它要后驱吧，这个大家都应该公认吧？这后驱的操控性肯定要比前驱好啊。 那老车跟前驱的平台比呢？就是你觉得它跟同级的比，它逊色吗？ 谈不到有多逊色，各有各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其实它的指向性啊，它还有方向盘的这种对你的反馈，还都是比较灵活。 我觉得支撑和过滤，它底盘做的还挺好的。 对，还可以，还可以，没有问题。 但你这6分给的，让我实在是，你老拿前驱跟后驱比这种。 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让我给宝马，我也不会给那么高分 啊。几分啊？ 哎，就7分吧。 他满分可能是8分。 所以你10分是法拉利是吗？ 不是，他的满分可能只有8分，真的到不了10。 然后呢，就这是底盘的表现。 动力的话，刚才你也说了，1.5T 有169马力，对吧？ 整车的动力储备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车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够用的。 对， 非常够用。 我就记得我开车的时候，林川一直在喊：“你加油啊！”你 他的 踩油门、啊， 他的提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来的那么快。 嗯， 它是要有一个延迟在里边， 有一个缓冲的感觉。 啊、对对对， 嗯。 而且它的变速箱，我觉得在一就是在。因为现在比较堵车，晚上开过去的时候堵车，在一个怠速就是大概20多公里时速20的时候，它跟这个变速箱有一个 顿挫 比较明显的 1.12秒，对， 就闯的那种感觉，就噔噔两下，哎， 嗯， 然后再踩油，它还会有一个正再回到正常。 要不怎么是老车呢？你知道我试这个，我试了大概3个小时，我才找到那个核心原因在哪儿。老车，你看，就晚上开回家就把这个毛病试出来了。 对，所以这老司机跟新手就是不一样。 是 我是现在也没有感觉。 但是双离合变速箱的这个一二档的顿挫，尤其是在城市低速的时候，大家都有。 嗯， 我觉得这一代的这个变速箱，我之前他们通用的双离合我也开过， 相对来说好多了， 有提升， 嗯， 有提升，嗯、 没有那么。 嗯， 再嘎脆的那个感觉了，柔和多了。 加油老车说的那个，就是咱们加速的时候有点来的有点慢，它其实是它变速箱降档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大概能有1秒左右的延迟吧， 嗯、 是吧？ 其实这种小车也想想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把它调的那么激进，说我轻轻一点，或者说我有一个就 怎么样 就对，突然间就完全的释放出来。这样的话可能还会给你带一种突兀的感觉，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还是可能要是我开的话，我会偏向于中后段的一个表现会稍微好一点 啊。它过3档之后后面是不错的、 嗯、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发动机的噪音就整车隔音是不是还可以再强化一些， 嗯， 这样的话可能传递到驾驶舱里面的这种声音它会更听起来更 悦耳一些。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当然了，如果要是改装的朋友喜欢改装的话，你买回去之后把它的一个那个血，因为涡轮增压好像是 有 那个 泄 压阀， 看看 回火， 嗯、 对的那种噼里啪啦那个声音，如果改出来的话，应该会带来一种就另一种感觉了，我觉得 感官上的刺激。 哎，对，嗯， 但其实说到这车的百公里加速，在这个同样的级别当中，可能要比有一些1.4T 正经跑的要快。 嗯， 那肯定 动力储备还是因为多了0.2，再加上0.1啊，再加上这1.5T 的发动机，动力储备确实够用。所以这台车作为在家用级别当中，我觉得还可以。行，说了这么多，咱们驾驶配置都聊完了，咱们休息一下吧。 好， 然后回来咱们也给个综合的 评 价。 是吗？是。一切都已经崩塌，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辆威朗的两厢 GS 啊，这款车。那刚刚说了挺多的了，我们的驾驶感受，红城也说了要给一个综合的评价，来吧，我们评价一下吧。 我说的比较少，我先来。 我觉得这台车呢，在北京地区现在我们能看到综合优惠有30000，那么在全国我觉得也有不小的综合优惠。如果是算上优惠力度的话，这辆车可能是在14万到18万的一个价位区间。 嗯， 配上这样一个运动的外观，再加上上手难度比较低，然后再加上这个动力储备还不错，我觉得不乏是这个级别当中可选的一辆车型之一。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这辆车的一些小小的弊端，因为这个价位的车20万以里肯定有一些东西是你需要在心理上弥补的。 嗯， 它变速箱这一块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大家需要在心理上做一个弥补空间的。 嗯， 但是我觉得像静美这样的女生相对来说平缓，不要着急给油的话，这台车的变速箱完全能够应对你的思维状态。 嗯， 但是如果像我们男生这种追求激进驾驶的，那么我建议你在后期的变速箱的考虑上要多思考一些。嗯，我是这个意见。 你的评价、嗯、OK、哎、因为我记得昨天一水说把它作为选择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家人、 哎、 那可能这款车虽然它标榜的是运动，但我觉得它更适合一个家庭的一个状况，就是人人都比较好上手。 嗯， 男生开女生开都 OK， 那女生可能站在我的角度，我是觉得女生会可能会更适合他。 我有个问题啊， 嗯， 如果说他在单纯的一个家庭代步车的角度，他也算有劲儿的车型吧？ 那 加速还挺轻盈的， 对， 是 吧？嗯、对、嗯，就是因为他其实不完全说是 家庭的 家庭的，对， 嗯，所以我综合来看，这款小车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就是两口之家。 嗯， 两口之家是吧？ 不管是男生开还是女生开，就你们两个人开这款小车，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这辆车整体你打多少分？ 问我吗？ 问你啊。 七分。 你看，车老师好像永远就不会在他嘴里听到哪个车是超过八分的。 你给他搞一辆那个阿尔法罗密欧的朱莉亚，就那个还得是2.9T 的版本，让他试一下之后，然后他给出来一个3分。我期待那一辆了。 结论就是这车，嗯，我不喜欢。 行啊，今天节目咱就说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们会抽一些时间出去拍一些照片，然后我们也会再更加详细的体验这台车，最后可能在微信上来给大家再做一些 推送吧。 推送，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嗯， 是。那关于这款车有什么想问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